这里一派浓浓的山野趣，园内呢还设有游泳池、旱冰场以及游艺厅等场馆，还有大型的电动玩具，像是飞机呀、空中脚踏车呀、碰碰车等一些适合孩子们的游乐项目。滨河公园当中波光粼粼，断桥取岸，树木成荫，亭台悬写，这里还有兽馆社掩映其间，湖畔竹井、湖平楼飞檐斗拱，古朴典雅。园中种植的树木80多种，20000多株，饲养的动物55种，珍禽300多只。当然了，这里也是免费的哦。地点呢，在天津市的滨海新区塘沽街中心路的南端。接下来我们还会在天津停留一下，那就是去往天津的郭家沟村。郭家沟呢，位于下营镇的东部，依山傍水，山湖相映，风景非常的秀丽，山前水甘甜而又清爽，这里的民风也很淳朴，山上松柏郁郁葱葱，山下的果树花果满枝，是一个山清水秀的美丽小山村。郭家沟的优美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随着旅游的不断开发，给他们带来了满满的资源，加上他们智慧的头脑、勤劳的双手，如今呀，这里的村民的生活是非常的殷。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今天呢，又为大家推荐的是北京周边那些免费又好玩的旅游景点。下面一站呢，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圣泉庵风景旅游区。圣泉庵因为景区当中有千年的圣泉而得名，不论是春夏秋冬，不管天有多旱，地有多干，这圣泉之水始终如一，汩汩有声。泉水起源于百里外的国家森林公园雾灵山，其水质清纯，甘冽爽口，常饮此水可以解毒消火清明目。离泉水不远的下方有一块青石，相传是女娲娘娘补天时候所留下的。喜欢登高望远的游客呢，也可以登上海拔755.8米的主峰，往南可以看见九里长山，往西可以欣赏到灯火璀璨的十里长安街的夜景，真是一举多得的美事儿。对了，这里呀、还有从6月到10月可以采摘的圣泉大桃，可以尽情地享受自给自足的采摘乐趣。圣泉庵的地址呢，在北京市的平谷区大华镇泉水峪村。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姚桥峪水库，它呢位于密云区新城子镇的姚桥峪村。姚桥峪水库总库容量达到了1940万立方米，正常水面面积是61.2万平方米，控制着安达木河上游170多平方公里的流域。姚桥峪水库自然环境非常的优雅，风景宜人。站在水库大坝向东眺望，可以看到雾灵山的主峰，雄伟的万里长城俯卧于山峦之上。因为这里山高林密，而且又有水库，所以呀、夏天的时节，这里的平均气温也就是25摄氏度左右，风凉气爽，是避暑消夏的好去处。地址呢，就是在北京密云区的安达木河上游的姚桥峪村。好的，继续为大家推荐那些免费又好玩的北京周边旅游好去处。下一站去往的是怀柔的水泉沟。其实呢，说水泉沟位于怀柔有点不太准确，因为它的位置呢，应该算得上是怀柔区和昌平区以及延庆区的一个交界处的一条小型的峡谷。这里山崖陡峭，野树森森，溪流顺着山势蜿蜒而下。在谷底，早年间因地质变化而滚落的巨大的石头，早已被水流冲刷圆润，而且造型各异。这里是被很多驴友发现的，他们仿佛找到了一片世外桃源，这样的原始又这样的隐秘，而且风光不错。后来驴友们设计了一条没有什么难度的初级的野外穿越路线，也正因为这条路线没有什么难度，还这么有山有水有情趣，所以呢渐渐被开发成了景区，于是迅速成为了都市人周末度假的另类好去处。它的地点呢就在延庆区的大庄柯乡东南部。 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 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去往后河。后河又称古城河，位于延庆县北10公里处，发源于西北30公里的海坨山，分叉于玉渡山脉。这里的水流随山势蜿蜒，有古城九曲之称。后河峡谷两侧形成了刀劈斧砍式的绝壁，山崖绝壁之上有众多的石柱、石剑以及溶洞，溶洞当中还有很多的石笋、钟乳石、石莲等等，颇似湖南的张家界。后河的水量并不大，一条平缓的碧绿长带从峡谷中蜿蜒穿过，然后又悠闲地流向另一群大山当中。岸边的石头又圆又大，坐在上面晒一晒太阳，随手拨一拨身边的水草，真是惬意。后河路线既有山的伟岸，又不乏水的灵动，适合家人朋友或者是带着小孩子一块游玩。地点呢，在北京延庆盆地西北方向军都山脉的峡谷当中。 control now to we as all 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带领大家在北京周边寻找那些免费又风景优美的旅行胜地。那下一站呢，推荐给大家的是不老湖。不老湖景区有三绝，一是华北地区独一无二的麦饭石保健浴场，二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三是古石玉万亩临海松涛。无论是在湖中垂钓泛舟，还是在浴场游泳洗浴，或者是观光度假，都会被这里的湖光山色所陶醉。不老湖呢，还是北京周边最佳的观鸟景点，这一带是典型的湿地特征，潮湿温润的气候使这里有大量的鸟类和动物在此栖息，附近餐馆的农家饭也相当的地道，有猪皮和玉米面贴饼子，还有农家炒蛋。这里远离闹市，环境优雅，山围绕着水，水倒映着山，水天一色，景色宜人，是旅游度假的好去处。地址呢，就是北京市的密云区不老屯镇。今天我们京郊免费游的最后一站，去往的是九渡河景区。九渡河镇黄花镇村其实早在公元525年，也就是北魏时期就已经建村了，当时叫做黄斑谷。到了金代的时候呢，这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村屯，元代设置了黄花镇千户所，到现在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一个文物古迹众多、旅游资源丰富而且密集的京郊古镇。九渡河的最大特点就是河滩开阔，不在深邃的峡谷当中，因此呢，这里的河水滋润了旁边的百亩良田，大量的果树和菜园与河流形成了非常好的搭配。如果玩水玩累了，还可以去岸边采摘一些瓜果回来，放在河水里泡凉了再吃，别有风味。朋友们用地图搜索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就可以来到这美丽的河滩旅游了。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